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的32页。在中间的地方哈。于此一切色等想法、色等自信都无所有，亦无有余。色等信法而于其中，色等想法离言异性，真实是有。当知即是圣意自信，亦是法性。啊，这个就是在解释第一教的颂啊的后面两句啊，此中无有彼，是诸法法性。那么这一段文呢，我们上一次已经解释过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依据这个《毗荀记》呢，来解释这一段文。想以了相为自性，与所缘境令心发起种种言说为业。这个是解释色等想法的想。那么这个想呢，他这边解释的呢，就是想心所。这个想心所的体性呢，就是为了了别所缘境的相貌。而想心所的业用呢，就是安立假名。他在每一法上面，每一个事业上面呢，安立了各种的假名，然后呢，借用这个假名呢，来了别这些所缘境的相貌，所以他安立了假名以后，就借着假名来取相，取相以后呢，升起了执着，然后寻思其语，发起言说，那么这个就是第六意识的想心所而说的，因为每一个事都有想心所，想心所是属于片行心所。但是呢，只有第六识的想心所呢，能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业用，能够安立假名，然后借着假名来取相。所以第六识的想心所，它的业用特别的殊胜，那么其余识的想心所呢，就只有一个取相的明了性而已。那这是讲解想心所。言说为假，此想非无。然不因言，想所取相亦是实有，欲如阳焰，假何取故？是故此说，于此一切色等想法，如其所应，色等自性都无所有。这个是解说论文，于此一切色等想法，色等自性都无所有这一句。言说为假，前面说过了，我们凡夫发起言说，有五相。第一个缘名，第二个取相，第三个执着，第四个祈语，第五个言说。那么言说所全表的意象呢，都是没有体性的，我们前面说它都是片剂所执相，所以说它是假。言说为假，那么这个此想非无啊，想我们刚刚讲过了，想是心所法。什么是心所法呢？它是由因缘而生的啊，它有种子在阿赖耶识中啊，有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因缘和合而升起的缘起法啊，所以它是依他起相。那么想升起的时候呢，还有跟想共同作用的心法啊，就一定有事啊，还有其他的心所法啊，那么也都是依他起相，也都是因缘法，所以他们都是有自体性的，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是无，无的是片剂所知，那么依他起相是有的，所以说此想非无，你不能说他们没有自体性。然不因言，想所取相亦是实有，这个想是有的。当我们这个一念虚妄分别心升起的时候，能分别的心跟所分别的境，它都是依他起相，都是有的，都是心嘛。心一升起来的时候，一定有个能分别，有一个什么所分别的心，这个能分别所分别都是依他起相，但是呢，在无明的影响下，我们的心不能够认清诸法的本质， 那么执着这个所取相呢，是离心而存在的真实境界。所以不论是这个能分别的心所分别的境成为我们心的所取相的时候，我们都误认为是实有的境界，而升起了有真实的心跟真实的境这种对立的错觉，这种错觉就升起了。那么这个错觉是由想升起的，那么想是有的，所以这个错觉是有的，但是在错觉中妄执的实有的心与实有的境，那个是没有的，这应该能够了解。所以说欲如阳焰，假何取故，这个是以譬喻来说明。什么叫阳焰呢？就是在旷野之中，这个太阳照耀了这个草原，大片的草原，那么照这个草原之后呢，就有这个水汽升起来。这个水汽升起的时候呢，虽然没有水，可是我们远远的看过去，仿佛是有水的影像出现。那么呢，这个影像呢，这个鹿群看到了，就以为那边有水源，所以他就会什么，为了要喝水，就追逐那个水源而去。那么这个就叫做阳焰。又称为鹿爱，这个这边的地方上面有写这些字哈。如果你看到听到我讲的字，你可能不知道的话，就看这边。今天讲的课的一些比较难的字都在这个地方，就称为鹿爱。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哈，它现起了有水的什么颠倒的假象。这个水的假象是有的。但是呢，假象中的那个水是没有的，有水的象，但是呢，实际上没有水。那如果我们能够认清真相，就知道其实是没有水的。可是因为无明，我们的心是取着了，就变妄执有水，所以说它是假合取故，不是真的。所以同样的呢，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呢，我们便有什么虚妄分别心升起来了。那我们这个虚妄分别心升起的时候呢，就包含了心王跟相应的心所法。那么在虚妄分别心中，不论是能分别的见分心与所分别的相分境，都是依他起相，都是因缘法。可是呢，虽然是依他起相，可是在我们无始妄执的熏习中呢，它这个相貌显现的就似乎好像是真的一样，似乎是真的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心中又有无明存在，就取着这个相呢，认为它是真的了，遍计以后认为它是真的，所以成为遍计所知相。那么这个就是假合取故。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心中没有智慧。那么如果我们有无漏的智慧的话呢，便能够认清，那么这一切色等想法呢，只是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其中呢，并没有色等假说性法的遍计所执相，所以说欲如阳焰，假何取故？虽有为事，作所依处，然彼实非色等性法，是故此说亦无有余色等性法。此中余者，已如前说，未及色等假说所依。余虽是有。非色等性，故此说无。这个虽有为事作所依处，就是我们要安立色受想行识乃至涅槃这些假名的时候呢，不是随便安立的确实是先有因缘所生的依他起相跟这个无为的缘成实相作为依止处我们才会安立假名。所以说虽有为事作依止处，然彼实非色等性法。但是呢，这个比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呢，是离言自性的他们并非是凡夫依名记忆而执着的色等假说性法这个遍计所执相他们不是我们所遍计的遍计所执相，而是它本身有自性的什么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是故此说亦无有余色等性法。所以呢，这个论文中说呢，亦无有余色等性法， 啊，那么前面曾经说过，我们讲解的时候曾经讲，这个一无有余在这边呢，把它改成什么呢？余亦无有，这个文比较顺啊。始终余者，已如前说啊。这个一无有余的余呢，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就是前面论文中富有于此，于时是有，即有余故，如实之有的余。那么这个余到底是什么呢？为其色等假说所依啊。这个余呢，就是安立色等假名的所依之处啊，也就是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余虽是有，非色等性，故此说无。那么这个余就是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他们是有自体性的，非色等性，所以呢，他们不是色等假说性法啊。因为这个色等假说性法呢，它是在假名上面变计啊，以为自性，并不是诸法真实的自性啊。所以说，故此说无。所以这里呢，一无有余的无呢，就是在离言自性的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上面呢，也没有假说自性的遍计所知相的意思。所以他这边上解释的话呢，就是采取了我们前面讲这个此彼余的第一种解释啊。第二种解释，而于其中色等想法非无为事作所依处，然是离言胜意自性，即有此意亦名法性啊。这个而于其中色等想法非无为事作所依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色等想法呢，并不是如同色等假说自性啊，没有体性的，这个假说自性没有体性，但是呢，这个色等想法他们是有所依止处的，这个依止处呢，就是依他起相啊及缘成实相的为事。那么在这个为事上面呢，安立假名，升起色等想法啊。那么这个色等想法是有的，但是在色等想法中取着有假说自性，这个假说自性它是没有的，是没有体性的啊。然是离言胜意自性，即有此意亦名法性。那么这个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呢，它的自体是没有假名的啊，他们是离言自性，但是呢，凡夫的虚妄分别心呢，不能圆律啊这个离言自性，只有圣人无漏的智慧才能圆律离言自性啊。所以又说他们是圣意自性啊，圣意就是圣人的智慧所圆的境界，他们是圣意自性。那么也就由于他们是离言的圣意自性啊，所以又称为法性。所以这样子呢，这个第一个颂呢就讲解完了。那我们下面看，继续看论文。又佛世尊一品中说，世间诸世俗，牟尼皆不着，无着孰能取？见闻而不爱。那么这个是引用佛语呢，解释有离言法性的第二科第二教啊。引用这个佛说的第二个教证，它又分成两科。那么这个是第一科引诵啊，将所引用的记诵啊写出来。又佛世尊一品中说啊，在顿轮记中呢，解释这个一品呢有三种解释。那么第一种解释，这个义品呢，就是指的是无量义经啊，无量义经叫义品。那么第二种解释呢，这个义品呢是阿毗达摩经里头的一品，称为义品啊。那么第三种解释，这个义品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转有经中的一品呢，称为义品。这三种解释，世间诸世俗，牟尼皆不着，无着孰能取？见闻而不爱。我们看辟寻记的注释。为假言说名诸世俗啊，这个是解说世间诸世俗。为假言说是说我们世间人的智慧呢啊，只能在这个色等离言的事上面呢随心的想 而安立种种假名。然后我们的意识呢，就在假名上面呢，原名取向啊。那么由此执着有假说自性啊，假说这个自性呢是实有的啊。然后由此呢起语啊，然后呢升起言说，这个是我们世间共同的见解啊，成为世间即成真实。那么这个世间即成真实呢，它是隐覆了真实相，而顺于什么？顺于我们凡夫的妄情啊，顺于我们凡夫的心的。而这些假名言说呢，并非真实有自性啊，只是假施设有的啊，所以叫做世俗啊，世俗。不如言说，随起执着，名为不着啊。这个是解说这个牟尼而不着。牟尼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名字，是寂寞的意思啊。这个寂寞在这边第二个。这个牟尼呢，有释与理的两种解释。我们先依释来解释这个牟尼啊。在释中呢，这个牟尼又有二解。那第一件事呢，就是讲佛在家为太子的时候啊，那么他居住城中的这个释迦族的小孩呢，都很聪明，然后心性呢都很骄傲，都很傲慢。而且喜欢呢多说话啊，非常多话。那么当佛呢从皇宫啊进入城中的时候呢，这个释迦族的小孩子呢见到佛的时候呢，就突然都默然无语啊，都不说话了。所以呢佛的父王呢就给佛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释迦牟尼啊，叫释迦牟尼。这个是依释立名。那么第二个呢，是说佛出家了以后，佛出家以后呢，开始呢就是到树林里头去修习禅定。那么佛在修习禅定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不说话，不说话，专心的修定，所以呢就被别人称为牟尼仙。仙，这个仙就是仙人的意思，在印度的话称这个修持的人呢就称为仙。那么当他走在路上啊，当佛走在路上的时候，别人问他话啊，佛也寂然不答啊，也不答话，还是专心的休息禅定。所以那些人就称他为释迦牟尼。那么这个是就所发生的事而解说什么是牟尼。好像跟你们讲过一次，以前我们在法云寺办这个禅期啊，然后我那个师兄弟就挂知玉牌，挂两个知玉牌，左胸一个，右胸一个，啊，知玉。然后呢，中间呢就套一个链子，链子下面就呢拴了一个本子，还有一支笔，就说我知玉，但是你要跟我讲话的话，你要有事找我呢，你就写，用写的。那么他就这么做，那么禅期结束了，就被这位师父呵斥了一下。你这个带一个本子，等于没有止语嘛？那他解释止语就是不说话，但是呢可以写。啊，下次又办禅期，啊，这次他就没有带链子了，贴两个牌子止语。啊，见到人的时候呢，就猜猜看，啊，就手语了。就呢，禅期完了以后又被师父呵斥一下。啊，听说你们九月底禅食嘛，啊，你看看你在禅食的时候十天是不是能够不说话？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修定不说话，对吧？那我们修定根器没他行，啊，还要说话，说不过去了，对吧？所以你那时候禅食的时候，你就挂个牌子，不要写止语，写牟尼。好，这个是就事而解牟尼。那么就理而解呢？这个佛跟辟支佛啊，还有这个阿罗汉呢，都证入了灭谛，所以呢，他的身与意三业的烦恼呢，都已经什么都寂寞了，所以呢，都称为牟尼。 都称为牟尼。但是佛呢是究竟的清净，所以对二圣而言呢，佛称为大牟尼，称为大牟尼。这个是就理而解牟尼。所以不如言说随起执着，这个世间人随顺言说升起执着，假名言说是有真实的自信，但是呢佛已经得到究竟清净的无漏智，心常住在正见上面，所以不会呢随顺言说而升起执着，所以名为不着，不随着言说而起执着。能见能闻是名能取，依起言说故举见闻，此中意味若于言说都无执着，是则因无见闻不起言说，无见闻故因不能取所知境界，故作是难无着孰能取。这个是解说无着孰能取，最主要是讲这个外道提出了问难。我们前面讲牟尼不着嘛，那么他就提出一个问难，牟尼皆不着，外道提出问难。他为什么会提出问难呢？这边解释，能见能闻是名能取，这个取呢是认识境界的意思。我们经常在用到这个取的时候，如果是对凡夫来讲，这个取就是有执着的，同样的文，但是这个取如果用在圣人身上的时候，这个取就是没有执着的，所以你要注意，用这个取并不代表一定有执着，所以呢是认识境界的意思。那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原理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六境，升起眼视，那么是见的作用，起了耳视呢是闻的作用，如果是鼻视起来了呢是嗅的作用，舌视呢就是尝的作用，身视呢就是觉的作用。也有人将这个鼻舌身视呢都归于觉的作用，那么意识呢是知的作用，所以由六根升起六识去认识六境，就是能取，是能取。那么依起言说故举见闻，那我们发起言说，那说些什么呢？那么所说的就是由见闻觉知所认识的境界，所以我们最后一句颂词讲说见闻而不二而不爱，举这个见闻呢就是表示升起六识能取的作用，再依见闻呢升起言说。此中意味若于言说都无执着，是则因无见闻不起言说。此中意味的此呢就是指无着孰能取的颂言，说它是什么意思呢？这句颂言什么意思呢？若于言说都无执着，世间人都是原名取相，升起执着，再有见闻觉知而起言说，那么现在说牟尼都不着，佛对言说都没有执着，那么这个人就想，这个外道就想，如果说有言说就有言说的执着，那么怎么样才没有言说的执着呢？就没有言说也就没有言说执着了，这个外道是这么想，是则因无见闻不起言说，那么现在他的推论是这样子，没有言说呢也就没有言说的执着，那么要怎么样没有言说呢？他又推想，如果没有见闻觉知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什么好说也就不起言说了，这个外道这样讲，所以说是则因无见闻不起言说，无见闻故因不能取所知境界。那我们前面刚刚解释能见能闻是名能取，那现在如果呢不能见闻，不能见闻觉知，那就没有能取的作用，那没有能取的作用当然也就不会取着于所知的境界上面了，所以他就提出这个难问，无着孰能取，依照他的这样推论，所以他就想说那牟尼皆不着，牟尼就释迦牟尼佛，你都不能都没有执着，都对这个言说上都没有执着，那这样推论过来，照刚刚这样推论过来呢，就是呢你都没有认识这些境界的能力，所以他就讲说如果佛没有认识境界的能力怎么能够说是佛呢，所以他提出问难，无着孰能取，佛如果在言说上面不执着，那么怎么能够取着境界呢，不能取着所知境界怎么能度化众生呢，所以他提出这个疑问来。 这个就是讲义的讲义二十一的图三十哈。就是那个画很多图的右下角的那个图。我们刚刚讲过升起言说的过程是什么呢？是那个我们先有事啊，有这个事，在事上面呢安立了假名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圆明啊取向，我们的意思这个想心所就能圆明取向了。那取向圆明取向以后呢，就升起执着，好，执着什么呢？这个名就是这个意，好，这个意就是这个名，好，我们前面讲解过，好，就是那个四相违的地方就讲这个事情，就升起了这种执着。那么执着以后呢，又想把自己呢知道的呢要跟人讲，所以就由寻思起语。那就讲些什么呢？啊，就由见闻觉知而起言说。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升起言说的过程。那我请问各位，在这边的时候有没有执着？有执着，对不对？那为什么讲到执着在这边？所以这边讲的执着是什么？是圆明取向的执着。所以这边呢就代表有无明在，因为没有智慧，所以呢安立了名言来表达这些相，全表这些相的时候呢就起了执着。对，如果是佛的话，我请问涅槃呐、啊，有为法无为法这些名言是谁安立的？佛安立的嘛，对不对？那如果佛也这样子，他安立了名言圆明取向的话，他这边就没执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因为这边有无明在，所以会起执着。那佛因为没有无明，所以他到这边不起执着。好，那因为我们凡夫呢到这边有执着以后呢，所以起语言说，所以这个言说就产生了执着，就有言说的执着，对吧？就这个言说是有执着的，是这样子过来的。好了，那这个人呢，这个外道呢，实际上他的解释是什么呢？有事有什么？对言说有执着，对吧？所以呢，我不想对言说有执着，怎么办呢？就不要有言说，就没有执着了，不是吗？所以他的推论就是，我不需要言说就没有执着了嘛。我有言说执着，现在我不要有言说，我就没有什么言说执着了。所以他就讲说，我们就不要有言说。好，那不要有言说，怎么样不要有言说呢？因为我们都说的都是我们见闻觉知的事情嘛，所以呢，我们不要有见闻觉知，就不会去言说了嘛，对不对？你如果这个人是又聋又瞎又哑，啊，这个六根全部都不行的话，植物人一样。就没有言说了，对吧？所以他就说，所以没有见闻觉知也就没有言说了。那没有见闻觉知呢，就不能取向嘛，就不能去取境界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讲说，那如果照这样推论的话呢，那释迦牟尼佛不着嘛，释迦牟尼佛没有对言说有执着嘛，所以照他的推论，释迦牟尼佛就什么不能够取着境界。所以在他的推论，佛应该是怎么样？如果是他的推论是正确的话，佛就应该是又聋又哑又瞎，六根都不具，对不对？这是他的推论。所以他说无着所能，所以他就有这个疑问了。可是你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有大智慧又来度化众生，所以他就说无着所能取，那你没有执着，照这样讲，那怎么取着呢？怎么去取这些境界呢？所以他就起了这一个错误。所以这个是他的推论的方法。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愚笨的人？不愚笨，我们祖师多的是这种人，是不是？我们祖师说什么？无分别智嘛，不要分别执着嘛，有分别有执着嘛，所以不要分别就没有执着嘛，对不对？所以他不是灭执着，他是灭分别，跟这个人一样，他不是灭执着，是灭什么？灭言说， 不是一样吗？你有言说执着，你应该是把执着灭掉，执着灭掉了，你言说也不会有执着，你不言说也没有执着。可是呢，他不是，他灭言说不灭执着，所以他说不言说就没有执着，所以他的推论就错了，所以才会有人来难问佛这件事情。那同样的分别执着，你说不分别就没有执着，就不要分别吗？不要分别很简单啊，斧子凿子嘛，一句话，不要分别，碰到什么事不要分别。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么教的，释迦牟尼佛说要分别，要如理作义，不是不分别。所以教你什么都不要分别，那就是外道，不是祖师。那我们现在把他的这个推理的这个方法我们讲解了。那么下面继续解释，闻于想事不起争议，损减执着，是名无着，非如一切所知境界都无所取。那么这以下是解释见闻而不爱，先解释什么是不执着。闻于想事不起争议，损减执着，是名无着。啊，我们的心在圆明取境啊，在种种的事的假名上面呢，做种种想的时候呢，不要随名取着，假说自信啊，升起争议执。那么也不要否定有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的实有事，啊，也不要否定了妄情的什么呢？遍计所知相，这样就不升起什么损减执。那么没有这生意跟损减的执着。是无着的意思，所以说唯于想是不起争议损减执着，是名无着。非如一切所知境界都无所取，这个如呢应该是个于字啊，非于一切所知境界都无所取啊，并不是对于一切所知的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界呢都不升起认识作用啊，是这样子。所以这种误解还在我们佛教界就是很普遍的。好，看到佛经中说有无分别智，啊，就教导大家心中不要想，不要起分别，啊，那么呢，也就出现了很多相似佛法的语录，啊，都，那这些语录传到哪里呢？啊，传到《大藏经》里面。所以你不要说《大藏经》里没有错，《大藏经》里错误也很多，啊，祖师的语录很多。实在不知道呢，无分别智是要由文思修慧的如理作义所引发的，啊，这个心中不要分别是愚痴的境界，啊，是愚痴的境界，啊，不是智慧的境界。由无增益损减执着，贪爱不生，亦不增长。由于所知非无所取，助念正知而有见闻，故作事事见闻而不爱。由无增益损减执着，贪爱不生，亦不增长。这个是解释不爱。这个由无增益损减执着，就是这个佛的心中呢有圆满究竟的无漏智，所以呢没有增益的执着，也没有损减的执着。那佛没有妄想分别的想颠倒，也没有人可这个妄想分别的见颠倒。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贪爱不生，亦不增长。这个贪爱是烦恼啊，当贪爱升起的时候，就是心颠倒了。那贪爱升起以后呢，它就继续不断的升起呢，这个贪爱的力量就增长了。那么现在佛呢没有妄想执着啊，因此呢，佛呢没有这个贪爱的烦恼不会升起，啊，贪爱烦恼不升起呢，当然也就不会增长。好，所以贪爱不生，亦不增长。由于所知非无所取。助念正知而有见闻，啊，这个是解释见闻。由于所知非无所取，啊，没有所取境，那么能取的心也不能生。但是呢，佛对于一切所知的境界，啊，它不是没有认识的作用，啊，它有这个能取的心，也去取着所取的境，啊，所以佛是有见闻觉知的， 但是呢，佛是助念正知而有见闻。他在正见闻觉知的时候呢，他助念正知，所以佛的见闻觉知是助念正知。这个正知呢，就是无漏智的意思，住是安住不动的意思，这个念啊，念是铭记不忘。这个佛的心呢，这个安住在无漏智上面，相续不断的常住，不会忘失，所以在见闻觉知的时候呢，就没有执着。也就没有执着了，故作世事见闻而不爱，所以用见闻而不爱呢，解释牟尼而不着的不执着。那么佛也见闻到世间的名言的境界，但是佛的心常住在无漏智，所以没有增益之，没有损减之。那没有这两种执着呢，也就不会有贪爱等烦恼的升起跟增长。所以说见闻而不爱。那么这个是批寻记的注解啊，这个偈颂。下面我们看论文啊，云何此颂显如是意啊？这个佛的第二个校正分两科，第一科引诵讲解完了啊，第二科是长行式啊，以较多的文句来解释这个颂文，又分成两科啊，这是第一科真，就是提问。为什么此颂能表示有离言法性呢？那么论文回答，位于世间色等想事，所有色等种种假说，明诸世俗。这个是长行式的第二科是解释颂文。那么这个是又分成四科，这个是第一科颂出句解释颂文的第一句，世间诸世俗。我们看批寻记的注解，始终违约色等种种假说，名为世间。色等想事，即是圣意自性，不名世间。于此想事所有假说，乃名世间。这个是解释世间诸世俗的世间。始终违约色等种种假说，名为世间。这个世间就是泛指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那么这个世间呢，是无常而牵流不断的，这是世间的第一个意思。那么第二个呢，这个世间呢是生老病死，是成住坏空的，是可破坏的，这是第二个意思。那么第三个呢，这个世间是隐覆真实的，这个真实相被它隐覆了，这个叫做世间。我们这个本论后面就是这个讲完了以后呢，下面就要讲到八种分别。说到世间的流转法是由三种事情呢显现的，那哪三种事呢？就是第一个分别细论所依缘事，第二个就是见我慢事，第三个贪嗔痴事。这上面这边那么这里说的世间呢，就是指色等种种假说啊，也就是这三事里头的分别细论所依缘事，由色等种种假说呢，而会有自性分别啊，还有差别分别跟种子分别啊，我们后面就会讲到八种分别里头呢，就会讲解到这个地方。那么色等想事，即是圣意自性，不明世间啊，这个色等想事呢，就是施色假名的所依止处。那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因缘生的依他起相，跟无为法的这个圆成实相。那么这个是离言法性，只有圣人的智慧才能圆律，所以是圣意自性。那么圣人的根本无漏智圆真如，圆成实相。那圣人的厚德无漏智呢，圆这个依他起相。我们世间人的智慧呢是有漏的，称作虚妄分别。那么圣人的根本无漏智呢，它通达真如啊，所以我们称它为出世间智啊，所以根本无漏智称为出世间智。可是圣人的厚德无漏智呢，它的字体呢是无漏的啊，所以它也是出世间智。可是呢，这个厚德无漏智呢，它也可以圆这个言说相为境界啊，它不是不可以，它是可以的， 它可以原演说相为境界。所以呢，这个厚德无乐智呢，也可以称为世间智，也可以称为是世间。所以厚德无漏智呢，就合称为世间出世间智，合称为世间出世间智。但是呢，圣人的这两种智慧呢，都不是世间的虚妄分别心，所以不明世间，所以说他不明世间，是这个意思，不是虚妄分别。怎么那么热？于此想事，所有假说，乃明世间。所以以这个离烟法性的唯是唯一指啊，然后有想清所安立种种名字来全表诸法，然后呢原名取向执着起语言说，经过这五个步骤啊，升起了言说，然后执着有假说自性，那么这个是世间啊，世间是有漏的啊，世间言说为假施舍，故名世俗。那么这个世间的假名言说呢，是随顺凡俗的虚妄的情执。它只是假施舍安立而有的，不是真实有，所以称为世俗。因为它能隐覆真实，所以它也叫称为世俗。再看下面的论文：如彼假说于此想事有其自性，如是世俗牟尼不着，何以故？以无增益损减见故，无有现前颠倒见故，由此道理名为不着。那么这一颗是颂的第二句啊，解释颂文的第二句，牟尼皆不着。如彼假说于此想事有其自性。那么在离言自性的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上面，这些想事呢，上面安立了种种假名，然后意识遍计呢，升起种种的假说，随顺假说呢，就认为有假说自性，所以说如彼假说于此想事有其自性，如是世俗牟尼不着，这种执着假说有自性，也就是世间即成真实的有漏的世俗的见解，它是有执着的。那么佛在世俗的假说上面呢，却没有执着，佛也说话。也说法，但是呢，佛在什么这些假说上面呢，没有执着。何以故？为什么说佛不执着呢？以无增益损减见故，就是佛不执着的第一个道理呢，就是佛不会随顺世间的假名言说，而执着有假说自性。所以呢，佛没有增益执。那么佛的无漏智呢，原律的是什么呢？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的离言自性，所以佛也不会有损减执，因为他的智慧上面就圆到依他起相跟什么圆成实相上面嘛，所以他不会认为他们是没有的，所以没有损减执。所以佛呢，就没有凡夫的增益执，没有凡夫的损减执这两种执见。无有现前颠倒见故，这是佛不执着的第二个原因，第二个道理。当佛见闻觉知现前的所缘境界的时候呢，不会随顺升起颠倒的见解，这是因为佛有正智的原因，把无明消灭了，有了正智，就不会有现前颠倒的见解，由此道理名为不着。所以有以上两个道理呢，解释佛的不执着，实际上也就是什么，佛把无明灭掉了，他得到了什么无漏智的圆满。那么有了圆满的无漏智呢，也就灭除了增益损减的两种执见，所以呢，佛在见闻觉知所知境界的时候呢，就不会有颠倒的见解现前，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佛不着。如是无着，谁复能取？这个是颂的第三句，解释颂文的无着孰能取啊？如是无着，谁复能取？这个外道呢是没有佛法的智慧的。所以他们不能了解牟尼而不着的意义，外道有情呢是由见闻觉知取境而能认识境界，那么现在说牟尼而不着，如果不能正确的了解牟尼而不着的意义的话呢，就错误的推论，不着就是不取境的意思，所以说佛如果不取境，当然就不能认识 所知的境界。那么佛怎么能够被称为一切智者呢？又怎么能够度化有情呢？所以他提出难问：无着孰能许？再看下面的论文：由无见故，于是不取增益损减，于所知境能证观察，故名为见。听闻所知境界言说，故名为闻。依止见闻，贪爱不生，亦不增长，唯于彼缘毕竟断灭，安住上舍，故名不爱。这一颗是颂第四句，解释颂文的第四句，见闻而不爱。我们看这个批寻记的注解。为无现前颠倒见故，于此想事能证了之，不忘执取增益损减为所知相，此不执取，故名无着。然虽不着，而有见闻，是名能许。又此见闻，非为眼耳即能依事，约彼为缘生起意识，故作是说。这是解释论文。由无见故，于是不取增益损减。为无现前颠倒见故，于此想事能证了之。这个是解说由无见故的无见。这个无见的见是颠倒见的意思。那无见呢，就是没有颠倒见。在见闻觉知现前的境界的时候呢，没有颠倒的见解升起，所以不会呢随顺言说，执着有假说自信。并且他的心能够正知色等假名所依止的离言自性，叫做为无现前颠倒见故，于此想事能证了之，不忘执取增益损减为所知相，此不执取，故名无着。这以下的释文是解说论文，于是不取增益损减。这个心中没有了颠倒见呢，为什么心中会没有颠倒见呢？就是有了无漏的智慧了。那么有了无漏的智慧的时候呢，心去原力所缘境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增益值，也不会有损减值的虚妄之取的相出现。这心中没有增益损减二值而去取相，称为无着。然虽不着而有见闻，是名能取。这个心因为有无漏智，而不会有虚妄执着，但是心呢仍然能够呢有见闻觉知的取向，所以还是名为能取心。所以说然虽不着而有见闻，是名能取。又此见闻非为眼耳即能依视，这里说见闻不是只说能依止的眼根升起的眼视，或者能依止耳根升起耳视而已。约彼为缘升起意识，故作是说。约彼为缘的彼呢，就是见闻的眼视及耳视。由于这个眼视耳视为缘呢，便有见闻觉知升起种种言说。但是在眼视跟耳视升起的时候呢，都有相应的意识同时升起。那么这个无漏的智慧呢，是跟意识相应的，所以这里说没有颠倒见，没有增益损减执着，没有取着，主要是约意识讲的。那么这个解释由无见故，于是不取增益损减。于所知境能证观察，故名为见。这个颂文说见闻而不爱的见呢，是正见的意思。所以这边的见跟前面讲由无见的见两个的解释不一样，前面无见的见是指的颠倒见，这边的见呢是指的正见。那么这个见闻而不爱的见呢，就是圣人的无漏智在这个依他起相及缘称实相上的所缘境，这个所知境上面呢做正确的观察，做正观察，也就是有智慧的观察。我们前面讲到入法无我的时候，曾经讲说达无少法，极少品类，可起分别，唯取其事，唯取真如，不做试念， 此事为是，是为真如，但行于意。这个就是正观察，正观察这个依他起相跟缘生实相。那么这个就是见。听闻所知境界言说，故名为闻。那么圣人听闻言说的时候呢，不会随顺升起假说自信，是假说自信的妄执。那么圣人的心呢，仍然和无漏智相应他知道言说只是依他起相，而且不离缘成实相这个是闻。离此意识，如是见闻不可得故所以见闻而不爱的见闻呢，都是圣人无漏智慧的境界。那么主要呢，就是讲的意识跟无漏智的相应所以说离此意识，如是见闻不可得故。因为意识跟无漏智相应，所以见闻觉知的一切境界呢，都没有执着那么如果没有无漏智跟意识相应的话，那么也就没有远离增益顺解二执的眼识跟耳识的见闻境界所以眼识耳识去见闻境界的时候呢，因为意识里头有无漏的智慧相应，所以呢会见闻而不爱。那么于见闻时不执取相，即彼随好，故爱不生，亦不增长。取相随好，即是生长贪爱之源。于见闻时不执取相，即彼随好。第一个呢，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取相。用眼视做例子我们这个眼根呢，率尔一刹那呢触对这个色境，在率尔这一刹那触对了色境，因缘和合呢就有眼视的升起。那么眼视就对色境呢有了认识的作用。在这个眼视对色境有认识作用的这一刹那呢，同时呢也有跟眼视俱行的意识升起。那这个意识呢也是缘念色境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眼视跟这个眼视俱行的意识呢都缘念色境，但是呢都只有自性分别来缘念这个色境的自体的相貌在这率尔的一刹那呢，没有表意名言的什么嫉妒分别，这个叫做取相这个叫做取相。此时呢这个意识呢有具身性的我法而止所以呢这个眼识呢受到意识的影响呢也有这个执着所以称为执取相。这是凡夫有执取相。那么这个圣人因为有无漏的智慧，所以在率尔这一刹那呢，眼识跟眼识的具行意识在色境上面做自性分别的取相的时候呢，它没有我法二执的升起，所以是不执取相所以圣人是不执取相所以这个取相就是指的是什么，是率尔那一刹那缘取境界的状况。那么什么叫做取随好呢？这率尔的这一刹那眼识跟眼识具行的意识是取相，那么下一刹那眼识继续的缘念色境做它的自性分别，但是呢这个时候下一刹那同时具身的意识呢就不是做自性分别了，它开始寻求了那么在寻求的时候呢，意识就有了表意名言的嫉妒分别这时候意识称为分别意识。那么在这个时候眼识跟意识的取向就称为取随好，所以率尔那一刹那称为取相，下一刹那意识有了表意名言的嫉妒分别的时候呢，就称为取随好。那么在这个取随好的过程中呢，因为有我法二执的颠倒，所以升起贪嗔痴等烦恼，称为执取随好。那圣人因为有无漏的智慧，所以在取随好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什么执着，也没有颠倒。所以圣人是什么？不执取随好。所以不执取相，即彼随好，就是圣人呢，就是不执取相，不执取彼随好。好，所以圣人在见闻觉知一切境界的时候，有无漏的智慧相应，所以不会执取形象，即随好的。 故爱不生，义不增长。那么因为圣人有无漏智慧啊，所以他不执取的缘故呢，所以他没有贪爱嗔恚这些烦恼的升起，烦恼不会升起，也就不会什么增长烦恼。所以说故爱不生，义不增长。取向随好，即是生长贪爱之源啊。那么在见闻觉知取向及取随好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无漏的智慧，那么就会怎么样呢？就会虚妄分别。那么在虚妄分别中呢，就有执着，这样就会怎么样呢？就会让贪爱等烦恼升起，让贪爱等烦恼增长。所以说执取相与执取随好是贪爱等烦恼升起及增长的增上缘。无执取故，说与彼缘毕竟断灭。那么在见闻觉知取相与取随好时，如果有无漏的智慧，就不会执取相，也不会执取随好，也就没有贪爱等烦恼的升起，所以说比贪爱等烦恼生长的缘毕竟断灭。那么这个是依增上缘而增上缘而说的，不是讲清因缘，清因缘还是他们的种子。由念正知助其极静，是名安住上舍。由念正知，这个正知是无漏的清净智慧，这个心和正知相应不间断，是念正知。那么初得圣位的圣人呢，还会有思念的时候，但是呢牟尼呢是佛，他没有思念，心和正知相续常住。住即极静，那么心中没有烦恼障，没有所知障，没有人我执，没有法我执，没有增益执，没有损减执，所以说他是住即极静。是名安住上舍，心中不再有所执着，安住在没有障执的极静中呢，就是安住上舍。即由是义，故名不外。牟尼仍然有见闻觉知的，但是呢，在取相跟取随好的时候呢，心中有无漏的清净智慧，没有任何的障执，由于这个意义，所以说见闻而不爱，这样讲解见闻而不爱。那么第二个偈颂呢，就讲解完毕了。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三个偈颂。又佛世尊，为彼善他加多也那，作如是说，善他必除，不依于地而修净律，不依于水，不依于火，不依于风，不依空处，不依事处，不依无所有处，不依非想非非想处，不依此事他事，不依日月光轮，不依见闻觉知，不依所求所得，不依意随寻思，不依一切而修净律。这个是引用佛语解释有离言法性的第三科，第三教，引用第三个教证。那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引经，将引用的经典写出来，它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长行，就是长篇的经文，又分三科，这是第一科标，就是标举要义。又佛世尊，为彼善他加多也那，作如是说。这个善他加多也那，善他是名，加多也那呢，就以加瞻言是性。写法在这个图上面，它是属于婆罗门种姓里头的一个大姓。那么有的说呢，这个善他加多也那呢，就是经里时常会提到的加瞻言尊者。那也有人说呢，不是这个声闻圣的迦旃延尊者，这个迦旃延是大圣的迦旃延。但是我查了一下呢，这部经呢是出自杂阿含经926经，佛为善他比丘说法，所以可能应该是迦旃延尊者。那么当时佛在为这个迦旃延尊者说法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尊者在场呢，叫做拔伽利尊者，名字在这个上面，拔伽利尊者同时在。但是佛讲经的主要的这个 是为了这个迦旃延讲，所以说善他必除，佛称这个迦旃延尊者的名字。不依于地而修禁律，不依于水，不依于火，不依于风。这个地水火风呢是四大种，能够生色法。所以在修习禁律的时候呢，当然一定要先有一个所缘境，然后呢就将心呢缘念这个所缘境，细心在这个所缘境上面呢不乱。刚开始修这个禁律的时候呢，多以地水火风这些色法为所缘境，修这个色界四禅。那么在这部经里头呢，佛教导善他必除呢修的是真实禅，就是以这个圣意真如为所缘境来修禁律，所以不取一切相。那这里所说的不取四大地水火风的色相，不依空处，不依事处，不依无所有处，不依非想非非想处。这个空处、事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是修无色界的四空定。修这个四空定呢，也是要有所缘境的，也是有所缘境相的。修这个空无边处定呢，就是这个修行人啊，修禅定的人，他得到色界四禅呢，可是他觉得这个色身就好像牢狱一样啊。通常色界的天人呢，他还有色身，因为他还有色界爱。但是呢，现在他觉得这个色身呢，如同牢狱一样，非常的厌恶。那么因为厌恶这个色身呢，就想要出离这个色身，便起了什么舍弃这个色相。舍弃这个色想呢，就原念这个虚空的无边相，虚空无边相。那么这样子的原念呢，以虚空的无边相为他的所缘境，等到这个心跟这个空无边处相相应的时候，就成就了空无边处定，就他修空无边处定。然后呢，修这个事无边处定，就是当他成就了空无边处定，他又觉得虚空虽然没有了色相，可是这个虚空呢还是在外面，在心之外还是外境，所以心中就厌患这个外境呢，就舍外境的虚空相改缘内室的心改缘内室的这个内室呢无形相无边际的空相这样子当所缘境。那么等到心跟这个事无边处相应的时候呢，就成就的事无边处定，然后又修这个无所有处定，就成就了事无边处定之后呢，这个外境已经除灭了，可是内室还存在，那我们知道内室是心王嘛，心王一起的时候呢，就有什么呢？就有想心所，就有想心所，那么想心所起来呢，就会使心不极静，所以这个心呢就厌患这个内室，所以就观察事无边处是苦处障。思维这个内事无所有是精妙离，这个心事无所有便是所缘相，等到心跟这个心事无所有相应的时候呢，就成就了无所有处定。等到成就了无所有处定的时候呢，他又修非想非非想处定，成就无所有处定的时候，已经超越了一切有所想，可是还有什么呢？还有无所想，所以这个想是很厉害的。他的心便厌患无所有想，想要弃舍无所有想，于是就观察这个无所有想，是不好的，非想非非想处是好的，这样子观察呢，等到心相应的时候呢，就成就了非想非非想处定。非想呢，就是说他超越了有所有想跟无所有想，所以说他没有想，没有有所有想，没有无所有想。非非想呢，是说这个定呢不是完全无想，这个无想定跟灭尽定这两种无心定是完全没有想的，是把心给灭了，心是灭了，所以这是 无心定。可是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定呢，还是有心定，所以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定呢，还是有心事的活动，只是有极细微的心心所法的活动，因为非常的细微，所以它是非常的暗钝累劣不明了，不决定，这个想不决定，所以叫做非非想，所以没有有所想，没有什么无所想，但是呢 还有维系的新说法在那边作用，叫做非想非非想出定。那么四空定呢，也各有所缘镜像，所以还是有所缘镜像，所以这个也不是这里的真实禅。不依此事他事，此事就是指现在事，是现见的。那么他事呢，是过去事跟未来事，这两事呢不是现见的事。那么呢，三事呢，现在过去未来三事就代表时间。那么修这个真实禅的时候呢，也不取着时间相，不依日月光轮，所以他也不取着太阳的相貌，不取着光明相，也不取着月亮相，也不取着这个 月亮的光轮相，那么也不取着光轮相，也不取着这个灯光或这种光明相。这个观无量寿经里头初观就是日末相，这个就是依日轮来修定。那么修这个真实禅的时候呢，也不取着这些相貌。不依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事的作用，所以呢这边不依见闻觉知呢，就是也不取六事所认识的境界相为他的所缘境。不依所求所得，所求是因，所得是果。那么修这个真实禅的时候呢，心中没有希求相，也没有得到相，也没有这个因果相，叫做不依所求所得。不依意随寻思，那么心中也没有意识寻思的分别相，不依一切而修净律，这个心呢不取着一切相而修其净律，这个是出世间的真实禅。云何修习净律，必除不依于地而修净律，广说乃至不依一切而修净律。第三教长行的第二科是真，就是提问，什么是比丘修习净律不依止这一切法相而作所缘境呢？在杂阿含经呢，这个是尊者跋嘉利所提问，这个不是那个迦旃延问的，是跋嘉利问的。本文说，善他必除，或有余地除浅地相，或有余水除浅水相，广说乃至或于一切除一切相，如是修习净律必除，不于一地而修净律，广说乃至不依一切而修净律。这个第三教长行的第三科是是，就解释什么是不依地水火风等乃至不依一切修习净律。善他必除，或有余地除浅地相，或有余水除浅水相，广说乃至或于一切除一切相。我们看批寻记的注解，此说修净律者，净律境界为是限量所证得相。这个修净律是第六意识的功能，前五识虽然也与定心所相应，跟这个三摩地等识所相应，但是实在是因为是受了第六识的影响，第六识修定相应，那么前五识也就相应了。净律境界是说修习禅定成就的境界，唯是限量所证得相。限量分成世间限量跟不共世间的出世间清净限量。这个出世间的清净限量呢，是正智的所缘境界。这个世间限量呢，又分成两种，一种是没有得禅定，欲界前五识，给予前五识具行的同源意识，他们的限量境界。我们刚刚讲的率尔，率尔那一刹那呢，就是限量境界，前五识跟欲识都是限量境界。那么前五识圆境的时候呢，都是属于世间的限量境界。那么第二种呢，是证得禅定的定中意识，称为世间清净限量。定中意识圆的这个境界呢，是属于限量境界。或有余地安立地相，思维修习多修习矣，如现领受甚解而转，是名所知事同分影像现前。或有余地安立地相，这个是修习禅定以地为所缘境，那么用一块泥土打碎以后呢，和这个水做成泥块，那么把这个泥块阴干了以后呢，这个就称为地，然后给它一个假名叫做地。这个时候呢，用演示跟演示句型的同源意识呢，取这个地的相貌，然后把这个地的相貌呢作为所缘境，以念力把这个地的相貌显现在心中，这个就是地相。 这个地的相貌就是所知事。思维修习，多修习矣。刚开始心中显现的地相呢，不是很清楚分明，会动摇，一下显现，一下又不显现，所以要重复的思维修习，慢慢的就会进步。但是呢，一停止修习呢，又退步了，所以要多修习，长时间的持续的修习。那么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修习呢，就成为色界禅定了。所以你去打禅期的时候呢，就没有时间讲话，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思维休息，多休息。如现领受，甚易而转。那么在舍界定的定心作意之下呢，这个地的影像在定心中显现的时候呢，是如现领受。如是说这个定心中所显现的影像呢，不是前五世限量所取得地的相貌，而是相似于前五世取相的限量境。所以是如。那么这个现呢，是说它也是限量，是意识定心中的影像，是意识定心中的影像。领受呢，是说这个能源的定心呢，跟所缘的影像呢，是心一尽性，如同亲受，如同亲受。这个定心中的影像呢，就是同分影像。下面讲到所知是同分影像现前，这个就是属于同分所知是的同分影像。圣解而转。这是由于禅定力升起相似于前五世限量的同分影像，也是由于禅地的圣解力呢，如同前五世一样呢，亲自领受现前的境界，所以这个就是圣解而转，这个也就叫做现前。是名所知是同分影像现前，这个禁律中的境界呢，就名为所知是同分影像现前。那当成就的时候呢，就于而所识，不复思维修习地想，于彼地想前所生增减妄执，皆能断舍，故名除浅。于而所识，不复思维修习地想。那么当你成就了这个禅定的时候，现前领受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了知你心中现在显现的这个相貌，这个地相跟这个地的名字呢，这一切的影像呢，都只是定心所显现，只是这个定的心所显现的。离开定心，没有这些影像，这个地的相貌跟地的名字这些东西都没有，离开定心都没有这些影像，这时候就误入一切境界，只是什么唯心所现，都是由这个禅定心才显。离开这个禅定的心，没有这些相貌出来，所以呢，一切法是什么随心而转。心变了，这些法也变了，故知唯有依他起相，也就是心事，就依他起就是心，依他起就是心。那么心中所执着的遍计所执相是没有真实体性的，那么也就误入了缘成实相。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再像以前一样有执着的思维地想修习禁律，所以是不复思维修习地想。当然能够这么做，一定是在这修习这个地想之前呢，有学习过学法佛法的教义，学习过佛法的教义，当你到了禅定成就的时候呢，才能够运用禅定的力量如理思维，而悟入为识，来除浅执着，才能够做这个除浅执着的工作。于彼地想前所生起增减妄执，皆能断舍，故名除浅。那本来修习地想呢，前对一切法是有增益值或者是有损减值的妄见，现在呢，在所缘境上断除弃舍了两种妄执，这个就是除浅地想。所以除浅地想意思就是把两种妄执给除浅掉的意思。如说于地除浅地想，如是于水除浅水想，乃至于一切除一切想，随因异耳。如同除浅地想一样，那么依这个水火风乃至一切法修禁律也都要除浅这个水想、火想、风想乃至一切想这个也就是不依地水火风等乃至一切修习禁律的意思。这样讲解，这样讲解不是很满意，但是呢他这样写我们就只能这样讲。如是修习， 尽律必除，为因陀罗，为依舍罗，为诸世主，并诸大众，遥为作礼，而赞颂曰：敬礼吉祥事，敬礼事中尊，我今不知汝依何修尽律。这个第三教中引用经文呢，分成两科，第一科长行已经讲解了，这个第二科呢是赞颂，啊，引用天人的话来称赞不依一切法修尽律的比丘。这个因陀罗呢，好，是指第33天的刀立天的天主，又称为帝释，梵名呢释提啊，释迦提环因陀罗，啊，简称释提环因，啊，提环就是天的意思，啊，因陀罗就是地的意思，啊，释迦是他的名字，啊，所以简称释提环因。那么他的前一生呢，姓焦施迦，啊，名字叫做摩迦，他有大福德及智慧，啊，他跟32个好朋友呢一起修福德，所以命中之后升天，那么焦施迦呢就为天主，啊，为这个帝释，那么32个朋友呢就为辅臣，啊，所以合称33天，啊，合称33天。所以你看经论里头佛经上会称释提环因或称焦施迦，啊，就指的同一个友情，就是帝释。依舍那，啊，是大自在天主，啊，大自在天主呢，他本身是在色界的顶天，啊，称为摩西首罗天，啊，然后呢他又化身呢在欲界的天顶天呢称为依舍那天，啊，那么这个摩西首罗天呢又分成两种，啊，一种是凡夫，啊，称为毗舍舍摩西首罗，啊，那么一种呢是实地菩萨，快成佛的时候呢在净居天上显现，啊，因为他得到这个果报，大自在天的殊胜果报，所以称为净居摩西首罗，啊，所以这个净居摩西首罗是实地菩萨的化身，那这个毗舍舍摩西首罗呢就是凡夫的，啊，大自在天。那这里讲的应该是说凡夫的大自在天，啊，如果是实地菩萨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情。诸世主，啊，世主有很多，四天王天的天主，啊，也是世主，初禅的大梵天王也是世主，啊，大自在天也是世主，啊，就是天主的意思了。诸天众呢就是生在天界的众生，那这些天界的友情呢有天眼，啊，能见到我们人道友情所不能见，啊，他们能够见到众生的心相，所以对于不依一切而修尽律的比丘呢就不能够见到他的心相，啊，所以他会称赞这个比丘。敬礼吉祥事，啊，吉祥事是有功德的人，啊，修行成就圣道的人呢是吉祥事，啊，值得尊敬，值得礼拜，啊，敬礼事中尊，那么得到圣道功德的人呢是人中最珍贵的圣人，啊，所以值得我们礼拜，值得我们尊敬，所以要敬礼。我今不知汝依何修尽律，啊，天界的友情呢以天眼能见到众生的形象，啊，所以对于修真实禅的人呢这个天界的友情呢却不能够见到他的形象，因为这时候他的心是缘念无相的境界，啊，缘念无相的真实意象超越了有漏天眼的能力，啊，所以这个天地说呢我今不知汝依何修尽律。好，再看论文，云何此经显如是意。第三教分两科，第一大科引经讲解完毕，第二大科是显意，解释所引经教的义理，又分两科，第一颗真是提问，为什么所引的经典显示有离言法性呢？啊，那么论文说，位于一切地等想事，诸地等名，施设假立，名地等想，即此诸想与彼所有色等想事，或起增益，或起损减。若于彼事，岂能增益有体自性执，名增益想；岂能损减？为事胜一直，名损减想。显义的第二科呢是事，啊，解释所引经典中有离言自性的义理，啊，又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一科是地等想，啊，解释地等想中有增益有损减妄执。位于一切地等想事， 诸地等民，施设甲利，民地等享。这个地水火风等乃至涅槃这一切事呢，本来是没有名字的，但是众生要想这些事呢，就必须依止这些事呢，施设地水火风等一切假名，然后呢原名取相，依名记忆，成为地水火风等想。即此诸想与彼所有色等想事，或起增益，或起损减。那么由于众生有无明的关系呢，在众生升起地水火风等想的时候呢，就对假名施设所依止的离言自性事呢，就升起了增益值，或是升起了损减值。若于彼事，岂能增益有体自性值，名增益想。什么是增益呢？就是若于彼事啊，彼事就是指依他起相的有为法跟这个原成实相的无为法，他们本身是有自性的，但是没有名字啊。现在呢，依止他们施设了假名言说，然后呢，随顺言说呢，就执着言说自性有真实的体性啊，也就是呢，彼事的真实体性呢，这就是什么能增益有体自性值啊。这些言说自性是没有体性的，你认为它有真实的体性，也就是这些事的真实体性的话呢，这个就称为增益想。岂能损减为是胜益值，名损减想。那么另外一种妄执呢，是不承认啊施设假名言说所依止的依他起相跟原成实相呢是真实存在啊，是有自信的，所以呢升起了损减值啊。这个为是呢，就是指原生的依他起相啊，胜益是指原成实相，损减了所依止的依他起相及原成实相啊，当然也就否定了遍计所执相啊，这就称为损，这个就称为损减想。比于此想，能证除浅，能断能舍，故名除浅。那么前面一颗是地等想。解释地等想中有增益损减二值，那么现在是第二颗是名除浅，解释于地除浅地想中的除浅的意思啊。那么下面批询记解释了地等想及除浅，看这个批询记，施设假立名之为想啊，能够施设安立种种假名，然后借着假名来了相的，主要就是想心所及相应的意识啊，这个叫做想。于施设时，若与增益损减妄执相应，即名增益或损减想。啊，我们这个凡夫呢，没有无漏的无分别智啊，受到无明的影响，心中便有了增益妄执，或者是有损减妄执。那么为什么称为妄执呢？就是不符合诸法真实相的意思啊，所以称为妄执。那我们依照这个想心所施设种种名言的时候呢，心就跟两种妄执共同的升起啊，而受到妄执的影响呢称为相应啊。心和增益值相应的时候呢称为增益想啊，心和损减值相应呢称为损减想。由此增益损减想故，于彼诸事不如实之，或起增益或起损减。这个凡夫的心呢，只能依着想在这个假名上活动，于是便受到了增益想或者损减想的影响啊，不能够见到诸法的真实相，所以说于彼诸事不如实之，或起增益或起损减啊。有增益想的友情呢，便在诸法上升起增益，有损减值，有损减值的友情呢，有损减想的友情便在诸法上升起了损减。由是当知，能令增益或损减想，彼实有体想所增益，或损减相为是无体。是故此说能增益值或损减值，名增益想或损减想。由是当知，能令增益或损减想。由前面所说的道理之道呢，能够使凡夫升起增益的呢，是增益想。能升起损减的是损减想，彼实有体想所增益，彼就是指地水火风之一切法啊，不能了知一切法的真相，而执着一切法的假名啊，言说有真实不变的自体性，而能升起增益相呢，这个叫做增益想。 破损减相，唯是无体。执着一切法的离言自性呢，都没有体性，没有依他起相，也没有缘成实相，也没有遍计所执相，能升起呢损减三种自相的呢，是损减想。是故此说能增益执或损减执，名增益想或损减想。所以论文在此处说，若于彼世起能增益有体自性执，名增益想；起能损减为是胜益执，名损减想。这以上是解释论文地等想。如是二想生令不续，是名能断；未生不生，是名能舍。依此二义，故名除遣。这以下是解释除遣。如是二想生令不续，是名能断。这个增益想或者是损减想升起的时候呢，就能够升起增益执或者是损减执，必须呢修起止观呢来断除增益想跟损减想。那么在修习止观当中呢，如果有二想升起的话，就要立刻使这种想呢停止，不要让它再相续，并且呢继续的要修习止观。那么这个称为能断，就是这二想升起的时候立刻让它停止，称为能断。未生不生，是名能舍。当这个止观力量强大的时候呢，正念相继的时候，这个增益想跟损减想呢就不能够升起，这个称为能舍。依此二义，故名除遣。在修习真实禅的止观中呢，依止生令不续的能断义，跟这个未生不生的能舍义呢，就能够除遣增益损减二想。他是这样解释。那么一杂阿含经呢，这个佛说完此经呢，这个迦旃延尊者呢就得到了法眼净，正得圣道。那么这个拔迦利尊者呢，就是不起诸漏，心得解脱，就正得阿罗汉。这个法眼净呢，在小圣呢就是初果，大圣就是初地，称为法眼净。可是呢，我们在《金刚经》里讲到五眼，还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五眼。五眼中的法眼呢，是大圣菩萨的境界，是大圣菩萨的境界。所以这边讲说迦旃延尊者得法眼净呢，应该是讲的得到小圣的初果，得到小圣初果，那就是应该是得到慧眼，得到慧眼，但是也称为法眼净。所以要把这个名相搞清楚，不要看到法眼就认为是这个菩萨的境界，不一定。那么这个第三教呢也就讲解完毕了，今天就讲解到这里吧。有没有什么问题？先讲，那八月就放暑假了，下次上课就9月10号，这个天气很热，天气很热，也很慈悲，给我一杯热水。这喝了流汗解热，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那个把下面那段讲完好了，还10分钟嘛。把下面那段讲完，就把离言自性讲完了。看论文，如是等类无量圣言，名为自教。由此如来最胜自教，应知诸法离言自性。这个离言法性校正分成三科啊，第一科总标及第二科引示已经讲解完了，那么现在这是第三科总结啊，为校正这一大科做一个总结文。如是等类呢，无量圣言名为自教啊，前面引用了三段佛的教导来说明有离言自性。那这一类的教导呢，在经中还是有许多的啊，没有引用。那么这些佛的教导呢，是全表真实义的啊，所以称为自教。由此如来最胜自教，应知诸法离言自性。从这些佛最殊胜的称合于真实义的教导中呢，应知有诸法离言自性。这个就是为校正这一科做一个总结文，总结完毕。然后看下面论文。问，若如是者 何因缘故？于一切法离言自性而起言说。离言法性分成三科，第一科是理成，从理论上成立有离言法性。那么第二科呢是教证，从智较量证成有离言法性，都已经讲解完毕了。现在是第三科释难，解释问难。那么释难这一科又分成两科，第一科问，第二科答。这是第一科提出问难。问若如是者，就是提问，如果有离言自性，那么他是远离言说的，若如是者，那么他是远离言说的，何因缘故于一切法离言自性而起言说？那么为什么佛要于离言法上面安立言说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难。我们听了这一句话的话呢，就得了一个表面上，我们只能了解表面上的意思。其实这个问话中是有含义的。所以这一科是释难，就是提问中有难，有诘责的意思，有责问，就是说什么责问呢？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佛所安立的言说的智教是称合于离言法性的，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离言法性就是言说了。那么怎么能够讲说是离言法性呢？它本身就是言说，你怎么能说它是离言的呢？这是第一个难。那第二个难是说，如果佛说的智教不是离言法性的话，那么离言法性是圣智所缘，这是我们知道的。那如果佛的智教呢不是圣智所缘，那么就是什么？就是虚妄分别。众生生死流转就是因为虚妄分别，现在呢佛又为众生虚妄分别，怎么能够利益众生呢？所以他提出这两个问难。所以这外道也是很厉害的，那问一句话，它其实里头是含的意思是很深入的。论文答：若不起言说，则不能为他说一切法离言自性，他亦不能闻如是意；若无有闻，则不能知一切法离言自性，未欲令他闻知诸法离言自性，是故于此离言自性而起言说。这个是释难的第二科答，解释提问中的疑难，回答分成四个部分。若不起言说，则不能为他说一切法离言自性，这个是第一部分。从回答的文看呢，就是论主直接回答第二个难问。回答第二个难问呢，就是论主同意了佛说的智教并不就是离言自性。那么这也就回答了第一个劫难。现在只是要解释为什么要为众生说法，所以这个呢回答叫做一语双答，做一个说一次，两个问题都解，同时解答。这个众生的智慧呢不能圆念离言自性，所以众生自己是不能够知道有离言自性的。那么佛菩萨为了慈悲众生，为了要利益众生，只好借着众生的虚妄分别的能力，在无明的离言自性上面呢假名说法，为众生说一切法离言自性。这个是呢借言语以显无言，借言以显无言。所以说若不起言说，则不能为他说一切法离言自性。因为你众生就只有这种能力嘛，你只有希望分别能力，所以必须要用你能知道的东西告诉你这件事情。他亦不能闻如是意，佛如果不起一切法离言自性的言说，众生就不能听闻离言自性的教法。所以不能闻圣教名呢，也就不能取圣教的义。现在为众生说法呢，众生就能够闻法思义。所以这是回答的第二部分，他亦不能闻如是义。若无有闻，则不能知一切法离言自性。这是回答的第三部分。如果没有听闻言说教法，没有听闻佛的言说教法，众生就不能够依法思维，也就不能够证知圣人所证的境界一切法的离言自性。但是在难问中说，那你说的法也是虚妄分别，但是佛说这不是的，众生的虚妄分别是有执着的。什么执着呢？一个是随顺言说只有假说自性升起的增益执，一个是否定有离言自性而生的损减值。 那么在没有闻法之前呢，众生的心就在增益想跟瞬间想上面分别，好，所以都是虚妄分别，是这样子。因此呢，而生死流转。现在呢，诸佛菩萨为众生所说的法，是依据佛菩萨所证悟的清净的境界而安立的影像教。好，离烟自性是有的，好，言说自性是没有的，安立这样的影像教，这个是符合诸法的真实相的，这个影像教是符合诸法真实相的，所以它不是虚妄分别，所以它不是虚妄分别。所以有人说这佛讲的法也是虚妄分别了，不是，佛的讲的法不是虚妄分别。众生要依着增益值跟损减值去分别，这个才是虚妄分别。但是众生依着佛菩萨的教法去分别呢，这不是虚妄分别，是如理作意。所以要把它分清楚，这个是如理作意。虚妄分别是随顺生死流转的，而照着佛法去如理作意是随顺什么？涅槃极灭的。所以佛菩萨所说的教法是什么？生死净清净。因为这些法教呢，是能够引生清净无漏道果的因缘，而随顺佛菩萨教法呢，去闻、去思、去修，是得此道清净。好，那么这个得此道清净呢，就包含了能引无漏智、根本无漏智跟后得智。好，这三种智慧都是得此道清净所包含的。那么这个生死净清净的教法跟得此道清净的修行呢，都不是虚妄分别所生的片剂所执相，而是属于诸法实相的什么原成实相所摄。好，所以这就回答了第二个难问，佛说的法不是虚妄分别，是让你如理作意的。好，未欲令他闻知诸法离言自性，是故于此离言自性而起言说。好，这个是回答的第四部分，做一个总结。那么为了使令众生听闻诸法离言自性的法教，然后呢能够依法修行而证知诸法离言自性，所以佛菩萨以自己所证的离言自性而安立假名，升起言说，为众生说法。那么这边注意一件事情呢，就是当证入离言自性的根本智的时候呢，佛菩萨所说的法语也是被除遣的，所以在根本智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这些法语的，也没有言说相存在。安立的教法呢，只是引发无漏道果的增上缘，它不是清因缘，清因缘是在你阿赖耶识中的什么圣道种子，所以没有问难中呢所提的过失，这样就回答了这个外道的问难。那么世难这一科呢也就讲解完毕，那么离言法性这一大科呢也就讲完了，那么下一次就从下面讲起，好吧。离言法性圆满呢，你们回去这一个月一个半月就好好的多复习几次。这样的教法呢不是太容易了解，因为中国大乘佛教里头这种教法不是讲解的很多，也不容易讲解清楚，所以呢回去多听几遍是有必要的，多听几遍是有必要的。好，没有问题啊，好吧，你就不要问太多吧，因为这个可能有人还要赶回去。 那个前面讲到这个善取空这个地方，可以把这个这是第几页啊？31页。因为相对于恶取空而讲善取空，那这边讲说有比色等假说性法说之为空啊，它是讲说相对离言自性的话，这些名言失色的假说自性可以讲说这个是空的。那这件事情假设我们在这边讲善取，是不是因为这边讲到所知障尽是所行真实，所以这里讲的善取空是讲在所知障尽是所行真实里面讲的空，那对应到这个烦恼障尽是所行真实里面讲到无常故苦，苦故空，空故我，假设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说在 那个阶段的空是一个它偏空，可以这样说吗？它不完全是一个善取的部分。 可以讲那一个阶段的空呢，也不能说它不是善取啊，说那一个阶段的空呢是属于我执方面的空，而不是骗一切法的。那么这边讲的空呢是骗一切法，就是你在一切法上面安立了名言，然后呢在这些名言上面呢你取了自性执，这个时候呢你就有了法执存在。那么你有了法执存在的话，必然是有我执的存在。所以呢这边这个所知上境所言证者，就从法执的这个地方直接讲起。那你能够取作这个空是善取空，但是呢也不能说他们不是善取空，小圣他们也是善取空，但他们是取我执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的那方面的空。那同样的啊，后面讲的八种分别就知道，你若法执破掉了，那么我执也就破了，那你把我执破掉，法执不见得能破，那么后面就会讲到这个地方。所以都是善取空，但是这边呢是从法执上面来讲善取空，这样这样讲比较好。阿弥陀佛。 法师阿弥陀佛。那个34页下面啊，你刚才在讲依批循序解释这些啊，可是你后来说他文这样写只能这样解释，然后你觉得不太满意，可不可以稍微提一下是什么原因？阿弥陀佛。 是因为这边讲的是修习真实禅，那如果照批评记这个讲法的话，就跟一般的修法没有什么两样。你先成就了禅定，成就禅定以后呢，你依着地想成就了禅定，然后呢再把这个地想的这个执着去除掉。对，但是在你看这一段，那个佛在《阿含经》这一段讲的方法，为什么要讲这个方法给迦瞻延尊者？就是因为他的根器不一样，所以修的时候呢，就是直接修真实禅，他直接他的所缘境就是什么真实意义，所以他是以所缘境作为修止的境界，他的所缘境是什么真实意义，真实意义为所那个所缘境来修止，所以他在修这个境律当中的时候呢，天地就什么看不到他的形象，因为他怎么在修止当中呢？他契入了这个无相，但是这个讲契入无相还不是成就了什么圣道，还不是。因为什么？我们凡夫的心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无相，所以当他这个思维无相的时候，他那个心的话，天地是什么不能够了解的，因为他们都是有执着的。所以当佛为他讲了这个法，他去思维这个真实相的时候，他这个相貌，天地他们取不到，没有听闻过，取不到这个相。所以看他那个《阿含经》这段文的修法，就是他是取真实义做他的修禅定的所缘境，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后面的讲解就比较接近。那前面这个讲解呢，也不能说他不接近，但是因为师父在讲解这一段的时候引用了这个解释，那我们就引用他的讲讲。这个讲法，好，但是呢，这个讲法的话呢，就跟一般的修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就先成就禅定，从禅定中呢，再去什么思维这个真实义，然后呢，证入圣道，变成这样子。 好，那再问一个，就是上面这边。也是批寻记里面，于见闻时不执取相，即彼随好，故爱不生，亦不增长，取相随好，即是生长贪爱之缘。这一边，那反复在修学舍戒定的时候，他也是先呵斥那个欲啊，然后跟这边的相对看起来是差在哪里？ 请说的是哪里？第几页？ 一样。34页上面这边， 在哪里念？这边。好，你的问题是， 就是凡夫在修学舍戒定的时候，他也是先呵斥欲界这个欲，然后舍戒四禅见次都有不同的那个过患，他把它逐渐呵斥，然后修禅啊，往上让增进。那跟这边讲的不日直取相机比谁好，不爱不生亦不增长，这边怎么？ 对，这边讲的话呢，是说圣人已经有圣人的智慧，已经把无明断了。断掉无明的时候呢，他取相跟随好的时候呢，就有智慧在，所以他不会只取相，不会只取随好。OK， 可是你在凡夫在修习禅定的时候呢，你虽然呵斥，你是呵斥下面的，这上面的你还是爱，所以他叫什么？咽下苦出障，啊，心上进妙离，对不对？所以他对上面的相还是要执取，所以他还是有执着在。所以他取相取最好之后还是有执着在。那这边讲的是不执取，意思就是什么？已经把无明灭掉了，啊，有无漏的智慧，所以他不执取。他虽然取相取最好，但是呢，在取的时候呢，他没有执着了，所以他不执取。啊，不是不执取相，他还执取。但是在你凡夫的阶段，你修止、修观的时候呢，你都还有什么？还是有执取在，那个无明还在，啊，是这样的分别。 那这样跟我们凡夫一般开始修行也是要有执取啊。那个，那这样刚开始 讲就是说不取，那个在修那个修定的时候，前面讲说。几方便里头讲，不取其相，不取随好。那个时候讲不取其相，不取随好，就是说你在刹那时候见到的时候，你的心不要去什么被它引过去了。啊，不取随好，就是说你的心不要被它引过去了。只是讲到那个阶段，而不是讲到没有执着的阶段。OK， 所以你在正知而住的时候，你说不取其相，不取随好，就是说我心里正知而住，我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念念的分明。然后呢，取相的时候知道在取相。思维的时候知道在思维，但是呢，不要去做分不如理的分别，是在做这个阶段，所以只是在修止而已，而没有什么，没有智慧。 也就是说我们都还是执着那是真实的这样子，是 因为你那个时候没有修真实的观，你只是出去什么托钵，走到路上的时候你不取其相，不取随好。所以你那个修一个只是一个在修止的前方便，修止的时候应该坐到那边把心源锁缘尽，对吧？但是你那个走到路上之后，你碰到的这些相貌的时候，叫你不取其相，不取随好，就是说你碰到那些相貌的时候，你不要被它吸引过去，而不要在那些相上面再什么继续的思维下去。哦，这女的很漂亮，哦，这个刚刚这居士给我一个很多东西，下次再来这一家讨，这个就已经取随好去了。 OK， 那这样子你的心就在什么，在有分别影像上面分别了，跟修止就不相应了，修止是无分别影像，啊，就不相应了。所以这个阶段讲的不取随要不取随好呢，只是，啊，心不要被它什么引过去，从无分别影像进到有分别影像去。 OK， 那么这边讲的不取其相不取随好，是说已经有了智慧，所以即使见到了这些事情，他也是如幻如化，他不会被他吸引过去，是这样子，这两个不一样。好吧，那我们回向，不耽误大家时间。